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玛利亚回应天使加百列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哇，这非常不简单。其实除非上帝行神迹，这就是不可能的事。玛利亚这样能够相信、接受、顺服加百列所跟他报告的，他要怀孕生上帝的儿子。关于今天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一章26-38节，马丁路德是这样说，在这里有三件神迹，其一是上帝与人竟在这婴孩里联合起来，其二是童女竟能生子，其三是玛利亚竟然有这样的信心，相信这奇妙的事会在她身上成就。最后者并不是三个神迹中最小的一个。在上帝来说，童女生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帝成为人是比较大的神迹。但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女子竟相信天使所宣布的话，说她而非其他的童女要蒙拣选做上帝的母亲。的确，这段经文是充满圣灵所行的神迹，包括玛利亚的信心与她卑微地愿意当主的使女而顺服。对，玛利亚说她是主的使女，其实原文希腊文也可以翻译成奴隶。在这里只有大部分教会所用的和合本翻译，就是翻译成使女，其他的中文译本几乎都翻译成婢女。那据我所了解，一个婢女也可以是个奴隶。这原文 doule 或者我们在圣经比较多看到的男性的 doulos， 所以 doule 是女性， doulos 是男性，这就可以翻译成仆人或者奴隶或者类似的话。重点是这个人就不是自由的人，他不是一个上班赚钱的人，他是他主人所拥有的人。如果你主人是好人的话，那你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但是如果你主人是残人的话，那你就很痛苦，因为你不能逃脱，你就是他的，不是你自己自由的一个人。今天在这正道里面，我就是要用奴隶，不是因为主人，无论我在谈的是上帝或者是别人，不是因为他们是残忍的，乃是因为我要强调，当你是一个 doulos 或者 doule 的时候，你就不是你自己的人，你不是自由的，你就是你主人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玛利亚就说她是主的 doule， 就是主的奴隶。她不是她自己的人，她没有她自己的选择，她完全是她主人的，她也就是会完全做她主人叫她做的，完全顺服。那么我们上个礼拜看到施洗约翰谈到类似的事情，但有意思的是，施洗约翰说他不配当主耶稣的奴隶，他说他不配解耶稣的鞋带，那就是奴隶要做的事情。但是施洗约翰当然跟玛利亚一样是蒙恩的，两者都虽然不配，但是他们还是当蒙恩当上帝的奴隶。 就像上帝借用玛利亚的子宫做他独生爱子九个月的居所，也借用玛利亚的奶水来喂养这上帝的儿子，同样上帝也是借用施洗约翰的口，借用他口所出来的声音，为了见证耶稣与预备他的道路。玛利亚跟约翰一样，都顺服当上帝的奴隶。玛利亚这样的自称我是主的奴隶，也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所常说的，像罗马书的第一句话是耶稣基督的 doulos 奴隶保罗。保罗当上帝的奴隶也是非常辛苦的事，上帝叫亚纳尼亚去告诉保罗，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要宣扬耶稣的名，但是上帝说他也要指示保罗，他为他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果然就是受了不少苦难。虽然玛利亚、施洗约翰还有使徒保罗都肯定也是罪人，比如说两个礼拜后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看到玛利亚是个罪人，但是他们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当主的奴隶。可惜我们常常更像耶稣的门徒，我们好几次看到他们都在争谁伟大，比如说雅各与约翰想要坐在耶稣的左右啊，这些位置绝对不是奴隶的位置。耶稣当时回应说，你们中间谁越伟大就必须做你们的用人，谁越为首就必须做你们的 doulos 奴隶。是的，对我们来说当主的奴隶就是当别人的奴隶，完全服侍他们。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意思差不多就是要当别人的奴隶。在家庭里，在工作里，在教会里，无论你在生活什么样的位置里，你就是要好好的看你周围的人，你应该是他们的奴隶，你应该谦卑地服侍他们，是的，为他们而活。你是你家人的奴隶，无论是哪一位家人，你是在公司里当奴隶的，当然是老板的，当然也是同事的奴隶。你现在就是在教会里，你也就是坐在你左右的弟兄或者姐妹的奴隶。那么这样讲是不是让你觉得不太舒服？大概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做，我们就是又自我中心又骄傲的罪人。我们会说我是自由的人呐。的确，因着耶稣的救赎工作，我们基督徒从我们的罪债得到完整的自由，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从要当别人的奴隶得到自由了。你如果对这区别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马丁路德的著作，就是《基督徒的自由》那本小书。那么虽然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玛利亚给我们非常好的当奴隶的榜样，虽然施洗约翰与保罗也是做到这个，但是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也都还是罪人，他们没有随时好好地当奴隶，他们有时也是不愿意服侍别人，反而想要从这个服侍中得到自由了。世界上所有的人，当然包括你我在内，我们都是应当应该当，但常常不想要当奴隶的罪人。 唯一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需要当奴隶的人，当然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就是上帝。这一位创造主上帝，也就是那一位完全可以要求所有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当他的奴隶，要求他们我们服侍他。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就是耶稣反而最会当奴隶，就是当他的门徒，就是在他的门徒在争谁伟大，然后耶稣叫他们要当别人的奴隶的时候，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叫他们当我的奴隶，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圣经也另外说，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 doulos 奴隶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很清楚，在基督里，上帝成为奴隶。一方面，耶稣是父上帝的奴隶，但是另一方面，甚至可以说，耶稣是我们的奴隶，他就是完全为我们罪人而活。我们罪人应该当上帝与别人的奴隶，但是我们做不到。但是在他无限的爱里，耶稣就代替我们做，并且他当奴隶，包括他痛苦地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对耶稣来说，他父上帝当时就是一位残忍的主人，上帝把耶稣撇在那里，耶稣那样的痛苦，耶稣那样的痛苦远超过玛利亚、施洗约翰还有使徒保罗或者我们任何人的痛苦。很明显，当上帝叫我们要做奴隶的时候，他不是在开玩笑，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就是要受到耶稣那样的痛苦。这不对，你不必受这种痛苦，因为那时候耶稣就是在代替你受。你的罪，包括你不想要当奴隶的罪，都在他的身上。这个太奇妙，这个就是福音，太奇妙，真的是奇异的恩典。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非常强调他所生的儿子是多么伟大，就是上帝自己的儿子。现在请再听一次，从第31节开始，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现在跳到第35节，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护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是的，玛利亚所生的婴孩，他的儿子，也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奇妙，这的确是一个神迹，上帝成为人，这婴孩就是上帝。但是更奇妙的是，这婴孩上帝也就是一位奴隶。玛利亚接受他的任务，说，我是主的奴隶，但他将要生的儿子更是个奴隶，上帝的奴隶，又是玛利亚的和我们每一个罪人的奴隶。耶稣就是被我们所有罪人的罪被捆绑的，他在十字架上，他连一点都没有自由，就是一位奴隶。 他就是一位努力为了释放我们从我们自己罪恶与撒旦的捆绑释放我们。是的，透过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他就完全释放了我们，你的罪完全蒙了赦免。我们现在就能够非常自由地当奴隶服侍别人，感谢主的怜悯，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